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。《论语》，孔夫子，子张，第19。第1章，子张曰：“是见为致命，见得失意，祭失敬。”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第2章，子张曰：“直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无？”第3章，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，子张曰：“子夏云何？”对曰：“子夏曰：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”子张曰：“亦乎吾所闻，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于，人将惧我，如之何其惧人也？”第4章，子夏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。自远恐逆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第5章，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无，月无望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第6章，子夏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人在其中矣。”第7章，子夏曰：“百公居士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”第8章，子夏曰：“小人之过也必问。”第9章，子夏曰：“君子有三辩，望之俨然，及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利。”第10章，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则以为利己也，信而后见，未信则以为谤己也。”第11章，子夏曰：“大德不逾贤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第12章，子游曰：“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，亦莫也。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？”子夏闻之曰：“一，言犹过矣。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辟诸草木，趋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无也？有始有足者，其为圣人乎？”第13章，子夏曰：“事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第14章，子游曰：“商自乎哀而止。”第15章，子游曰：“吾有章也，为难能也，然而为人。”第16章，曾子曰：“堂堂乎章也，难与并为人矣。”第17章，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，人未有自治者也，必也亲商乎？”第18章，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，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第19章，孟氏使杨夫为士师，问于曾子，曾子曰：“上师其道，明善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第20章，子贡曰：“昼之不散，不如士之甚也，是以君子勿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第21章，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过也人皆见之， 耕也人皆养之。第22章，魏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：仲尼焉学？子贡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治其大者，不贤者治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，而亦何尝师之有？第23章，叔孙武叔欲大夫于朝曰：子贡贤于仲尼。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辟之宫墙，四之墙也极坚，窥见世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钟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，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不亦宜乎？第24章，叔孙武叔毁仲尼。子贡曰：吾以为也，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，犹可与也。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德而于焉。人虽欲自觉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多见其不知量也。第25章，臣子禽谓子贡曰：子为公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子贡曰：君子一言以为智，一言以为不智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利之思利，道之思行，虽之思来，动之思和，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论语子张第19完。